悉，藏在心底，跟着你呼吸。戴上耳机，关上抽屉，是一人海，我只感觉到你。我知道爱面前长满荆棘，你害怕爱是一场空，让你猜不到底。 Baby 别太快说放弃，为了你我愿意 Baby 用尽每一分力气，让我抓住你，爱只会随时间更清晰。

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 肩膀，在我肩膀。